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来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最低温度16度，西南风3-4级转南风。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4度，微风3-4级。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这个时间播出，周一至周五的时间和大家主要会分享讨论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周六周日呢，我们是一个情感故事的欣赏，那还有一些好听的音乐歌曲，还有一些和大家能够探讨的有关爱情的观点，这是周六周日的节目内容。周一至周五的时间，如果您的生活或者您周围的亲朋好友遇到了一些情感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你好孙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期我们节目就会邀请吴若梅老师和我一起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哈。有一位女孩子问到一个问题，她说，我特别怕自己也会嫁错了人，因为啊，我有一个表姐，我的表姐以前特别好，我表姐以前可以说是我姨妈最心疼的孩子，那我那个表姐呢，也长得漂亮，虽然啊，她小的时候有点贪玩，自己呢没有很好的学历，但是她长得不错，从小他的家里对他也是娇生惯养的。大概在他22岁的时候呢，他就非闹腾着要嫁给我那个姐夫。那个姐夫啊，当时长得也很帅，看上去高高大大，人呢还是挺漂亮的。但是我的姨妈和姨父就拼命的反对，因为告诉我的表姐说，他除了长得漂亮，徒有虚表，其实什么都没有，让我表姐想清楚一些。可是呢，我的表姐当时就非要嫁了。嫁完之后，他们才结婚8个月的时间就生了第一个孩子，那就是婚前就有宝宝了哈。接着呢，到第二年又生了第二个孩子。再看我表姐现在吧，永远衣服上都是脏的，都是孩子吃饭的什么饭粒啊、吐的一些东西啊，没有几件新衣服。鞋我上一次看有一个跟儿下面的一半已经开始裂了，还有另外一个鞋看上去都已经不能够再继续穿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表姐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她两个手夹着孩子，而且她说话粗声大气，她和以前那个漂亮的、爱美的、会追求时尚的、会在很多人当中大声笑的那个表姐完全不同了。那我很心疼她，找个机会也问了她，问她后悔不后悔。她当时瞪着大眼睛对我说，咋能不后悔，千万别像我嫁错了人。她说的是，我这个表姐夫呢，在她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其实对她 很少有帮助。基本上不管孩子的事情，自己挣钱又不多，但是自己呢还爱出去吃玩，和别人在一起，有的时候还听他父母的话，跟我表姐吵架。总之我表姐说，要不是因为有两个孩子，真的就想离婚。但是有了两个孩子，即使觉得自己嫁错了人，那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现在想的是把两个孩子先养大吧，但是自己太辛苦了，所以呢我也很怕嫁错人。我现在也到了谈恋爱的时候了，我就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避免嫁错人呢？ 挺有意思的哈，讲了一个表姐的故事。第一，害怕是没必要的，因为你不是你的表姐。 嗯， 但是你应该从你表姐的整个的这个婚恋过程中，那你 得到一些经验。 对，得到一些经验。首先说，她表姐谈恋爱决定嫁人的时候是22岁。 嗯， 22岁真的太早了。 嗯， 真的是。首先你判断一个人的能力和这个见识什么都不够，那时候谈恋爱可以的，22岁、23、24岁谈恋爱可以的。但是如果说那么早就决定嫁给谁的话，就稍稍的有点草率。比如她这个表姐，对吧？当时就这么闹腾着嫁了，他自己用一个词儿说的就是闹腾着嫁了。 在某些地域，可能22岁是一个嫁人的年龄， 对， 在某些地方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要考虑到自己的这个判断能力， 嗯， 自己的见识，自己想要什么人，可能都没想到，这个人挺漂亮、挺帅的，就看中了。 嗯， 那你既然知道了，那你就要规避这些风险。我不知道这个女孩子现在多大啊，说到了婚恋的时候，你去认认真真的谈恋爱，去仔仔细细的考察一个人，你去关注他的那些比如说优点、缺点、家境什么什么，你都考虑的全面一点。这个时候你也要听一听父母的意见。 嗯， 不是说父母就一定接受不了你选的那个对象，不一定。但是你把你的这个男朋友很认真的介绍给父母，让父母帮着判断一下，这也还是可以的。 嗯， 所以不是说天下好男人没有，是那个时候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不懂爱情，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什么样的人。我想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个写微信的这个女孩子已经比她的表姐要成熟很多了。她已经在考虑，我要不嫁错人，那其实下一步就是我要选好一个人，对不对？ 对， 你要想办法自己去选好一个人。 嗯， 这是很重要的。 嗯哼，所以呢，与其你担心你表姐的故事哈，那么你还不如让自己增强一下这个恋爱的能力， 对， 谈恋爱的能力，辨别爱情的能力，对未来的生活有一定辨识度的能力。 对， 那么什么样的能力呢？其实是让自己有更多的有更高一点的成熟度。 所以我相信这个女孩子，或者说我希望这个女孩子在决定这个结婚嫁给谁的时候稍稍大一点点。 嗯， 稍稍大一点点。 嗯， 啊，不要到了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咱们闹腾着嫁一个人，这就太盲目草率了。 对。还有就是很多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忘了恋爱的目的是什么。 对。只图现在我高兴。 对对， 没有往远看。 对，恋爱的目的，假如你是要谈一场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对， 你要充分的明白结婚是什么意思。有些人以为结婚不就是可以天天在一起的恋爱吗？ 太简单了，这是 太简单了。 单 这一点真的你要接受一下你那个表姐的生活的教训。你能看到，结婚以后两个人可能会生孩子。可能会要孩子，组建一个家庭要孩子，一日有三餐，孩子要长大，孩子会哭会闹会生病，那么家庭还有很多成员，包括他的父母、你的父母、他的亲戚、你的亲戚、你们双方的朋友、你们的社会圈子、你们彼此的工作，还有工作能力、工作时间，对家庭、对有了孩子的女人有多少影响。 如果在结婚之前没有一个好的思想准备的话，你结了婚以后可能会 可能会 手足无措。 对，确实是这样。我倒是觉得多看一下别人的婚姻生活确实也有好处。看了别人的婚姻生活，你以为你和这些没有关系吗？其实婚姻生活大多数都是比较相似的。 是 吧？ 就是说你多看，你才能够规避风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我觉得这个女孩子提了一个挺好的一个问题，对吧？其实女生谁不怕嫁错人，男生也怕娶错人啊。 没错没错。 男生们女生们，我们想要避免嫁错和娶错，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在结婚前谈恋爱的时候知道我们的那个目的是要在一起生活的。你要想一想，你要和这样一个人在一起生活，他是你孩子的母亲或者是你孩子的父亲。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觉得他能不能担起那个责任的时候，那么再考虑到结婚。 是的，所以说提醒大家的是，恋爱不是谈着玩的。 嗯， 真的，如果是一场游戏，那么我们可以重来，对不对？ 对。 但是如果你谈这一场恋爱是奔着结婚去的， 对， 结了婚以后有了孩子，你再想重来的时候，那就困难重重了。 对，那真的就比较困难了。 对。慢点下决心，长远看人，这个非常重要。 对，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绽放。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好，一位焦虑的母亲给我们来了一封长长的，在我的微博里哈，在新浪微博里留下来的长长的，这样一个咨询。她说喜欢我们的节目，她说有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女儿34岁了还没有成家。我女儿跟我说，在相亲的过程中，一般和男孩见到第三次左右，就该肢体接触了。其实在这个时候内心特别复杂，因为无论是网上相亲或是线下的方式，因为年龄问题他都不是很有竞争力，能得到的机会有限，因此如果有一个男生和他走到肢体接触这一步，他内心特别高兴也很知足，但同时又特别焦虑，因为他很抵触即将要到来的肢体接触。但是我知道如果自己不同他们肢体接触，那么从相亲走向恋爱肯定没有办法进行下去，同时内心非常自责，明明有机会摆在自己面前，我自己却还想退缩，内心找各种理由不再想见面，但是见面后如果有肢体接触呢，我也会表现得高兴，只不过内心一直充满了紧张、焦虑、自责、委屈，就怕真的一直谈下去，发展到更进一步的阶段该怎么办？有时候内心暗暗希望自己相亲失败。另外，如果走在街上，对面走来一个看起来很粗鲁或者不怀好意的男性，或者是一大帮小伙子，我女儿也会很紧张，害怕他们欺负。这是这个妈妈说的。 我知道，我明白了，但是我倒是觉得如果他一直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能够想办法找一下根源。 嗯， 他这个比如说一个渴望恋爱渴望爱情的女孩子，不会每一次每一次到这个坎儿都是一个坎儿，对吧？这个坎儿是有原因的，能不能帮着这个女生找一下这个原因。谈恋爱一定有身体接触，有肢体接触的，那么将来婚姻结婚了，那么可能肢体接触那更频繁更什么，他在这儿老是一个坎儿，那是有问题的。 对， 所以我倒是觉得找一个明白人，找个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 聊聊， 心理咨询师，因为你女儿为什么会这样，对吧？你问了我们，我们得知道为什么 她 会如此。对，不然的话听上去她好纠结，他真的是非常纠结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我特别能理解这个女生哈，因为她可能有一些事情，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纠结的东西，所以她才会在相亲的时候，哎呦，你没相中我太好了，我们俩不行，我赶紧，她就又退回去了。 对， 当觉得谈的还行的时候，人家刚有一点比较热情的或者比较进一步的一些暗示或者行动的时候，他又退回去了，那是一定是心里有其他的东西。 是的，就是说他害怕真正的亲密关系， 对， 他害怕和一个异性有亲密的关系接触下去走下去。那么为什么，这个缘由是什么？ 对， 这个妈妈大概是想让我们来猜， 啊，或者想让我们帮助来分析，我们是很难，如果不知道他过往的经历，他对于这件事情究竟你的女儿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经历，有过什么样的遭遇，或许你这个妈妈都不知道， 没错，所以 或许是女儿自己都没有察觉， 所以希望她能够去找一个专业人士去聊一聊。 嗯，这是可能会帮助到她的一个途径吧。好，我们再看到是下一位问我们的问题哈，有一位呢就在问，他说我想问一下哈，我认识我女朋友两个月了，我女朋友从小父母离异，生活状态呢就是比较糟糕那种，小的时候好像父母谁都不管她，然后偶尔呢给她一点钱，爷爷奶奶带她，但是爷爷奶奶身体也特别的不好，她从小就跟着一帮其他的那种小混混在乱混，她有的时候脾气很暴躁，吃饭吃的也很少，人非常瘦，但是她非常聪明，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呢，他自己现在一个人住，很独立。那么他现在呢是在学美术，他画画很有才气，老师都夸他是有天分的。但是我特别希望他在这个事，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事业上能有所发展。但是有一个问题，我现在觉得他在某一方面是隐瞒我的。比如说因为他一个人住，我偶尔到他那里去，我会发现他的生活依然是一团糟，他的家里很乱，还有一股很奇怪的味道，开始我并不懂，没有意识到，后来拉了一个我的朋友一起到我女朋友那儿去看画，我的朋友出来就问我说，你女朋友吸毒吗？我吓坏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仔细想想，我女朋友始终和我有一定的距离，我要去她那儿之前必须要先给她打电话，我不会在她那儿过夜，她其实跟我也很少亲近，她有的时候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可以有两三天不接我电话，不给我微信，我真的很喜欢她，不知道为什么她那么吸引我，但是我很害怕她会有这个习惯啊，所以呢我问她了，我问他之后呢，他说你懂什么呀，不会的，他就把我知道一边了，再就不多说了，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刚刚认识两个月，还是应该好好跟他谈你到底想要什么，如果你要想跟这个姑娘长久的走下去，不是一段可有可无的恋情，把你所有的担心都跟他说，无论如何你要知道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你的怀疑， 对，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你的朋友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 因为他说到有奇怪的味道， 对， 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什么什么隐情在里面，咱们不说他是不是啊，可能有一些隐情，还有就是他曾经跟那些混混在一起，混来混去的啊，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这些你都了解还是不了解，因为现在刚刚谈了两个月的恋爱，感情也不是很深，了解也不是很深，你想谈你就去真的深入的去了解他，看看这个女孩子你是不是真的能够接受， 所以与其问我们，那么还不如去和她好好的交流，可能有这样特殊经历生活经历的一个女生，她真的要和你交心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 对， 那么你可能也要多一点耐心，另外就是你交流的时候是怎么交流的， 对，她这个女孩子肯定是很缺爱的，但是她有点抗拒，我感觉啊她很抗拒，如果说很缺爱的女孩子小女生有男朋友了，她会愿意让这个男朋友到她家里来，不会说是你得提前预约，对吧，她的意思是我要去我得提前跟她说怎么怎么着的，所以你还是要想得多一点，做得细一点， 有可能是因为对方从小缺爱也不会处理亲密关系， 对，有可能，这都有可能，所以你要真的去了解她， 一位男生在问，我和女朋友我们俩现在是异地恋，我们两个人啊一个月可以见一面，感情在一起呢也有两年多的时间，应该说现在进入了平淡期吧，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会找理由说这个月不见面了吧， 他有什么什么事儿，比如说他要参加同学的婚礼啊，或者是我有的时候也会说这个月不见面了吧，这个周六周日想和一些朋友们去踢球等等。我们俩相聚的城市不是很远，所以一般一个月我们还能有一个周六周日或者调休的时间，那我们彼此见一面。但有的时候发现对方和自己都不太想见面，甚至觉得自己生活也挺好，对对方没有思念，没有强烈的想见面，似乎是出于习惯，也是出于责任，两个人还在扮演着恋人的角色，我们俩是不是该分开了？ 我觉得是，我觉得是，因为他用了一个词儿是扮演角色，那我就从他这词儿里我来判断说这段爱情可能走不下去了。 嗯， 如果两个人谈恋爱，两个人即便是异地，那么他们两个人互相吸引，想在一起，制造各种机会在一起，这是一个恋爱的状态。而现在是你在你那个城市，我在我这个城市，这个月咱们不见面了吧？啊，那我去踢球了，我要参加婚礼了，等等，这样这等于就是两个人很疏离了， 嗯， 很疏离到一定程度，这个男生判断是我们俩扮演角色，那就是该分手了。 嗯， 这是我的理解。 对，就是说两个人的感情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很平淡的平淡期了，但是我也觉得两个人这个有的时候进入了平淡期呢，有些人的处理呢是加把柴， 对 啊，让两个人更已经意识到两个人太平淡了，那么怎么样能让两个人再找回一点那种不一样的感觉， 赶紧到一起。 对对，比如说我们不知道你们两个人好像很安于这个异地生活了哈，还有没有可能在一起，或者对远期有没有做什么规划。另外就是爱情我觉得会有那个很平淡的时候， 但是不能扮演角色。 哎，对， 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就是觉得好吧，反正我还是你男朋友嘛，那我还得去哈，或者我还是你女朋友嘛，我还得这个演好这个角色。 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就说扮演角色的阶段的时候，那是经不起一点点的那个外力的。 嗯， 绝对经不起。一个更好的女生在这个男生身边，不是更好的女生，就是说更体贴，更愿意跟他在一起，稍微起腻一点的女生，那很容易就把这个男生拉走了。 对， 所以说要想在一起赶快到一起工作，要想再走下去这段恋爱，那就赶紧凑到一起去。 嗯， 尽量的天天见面还有可能，这算加一把柴，继续扮演那就没戏了。 一位问我们问题哈，说我有一个男闺蜜，但是我的男朋友呢特别不喜欢我的男闺蜜，他说我男闺蜜呢不像个男生，太矫情，而且呢他会觉得我和我男闺蜜在一起聊天还能聊到我和他之间的一些感情，他都很难接受。我们两个人总是为男闺蜜吵架，我和男闺蜜的时间比我和男友的时间要长，男闺蜜已经有五六年，我们关系都挺好的，也会聊各自一些很私密的话，但是男朋友在我的生活中才出现了8个多月，但是男朋友第一次见到男闺蜜就不喜欢，就表现得不友好，所以我现在觉得挺闹心的，怎么办呢？ 这本能吧，我觉得她男朋友的表现是本能的一种反感，对吧？我倒是觉得一个女生有一男闺蜜，这麻烦。如果你没有男朋友，这没事儿，对吧？你们随便聊聊，就是很要好的朋友，可以，没问题。当你有男朋友的时候，你看你虽然才认识了8个月，这个男朋友本能的就讨厌这个男闺蜜，这你就要分清楚了，你是要男闺蜜还是要你的男朋友。不是说一定就要把这个男闺蜜规避到一下不理他，但是你要划清一个界限，至少你要谈的是恋爱。那么闺蜜的男闺蜜的这个友情要往后退，而且应该撤到一定安全距离，这样你的男朋友才能放心，才能这个爱情才能走下去，否则的话那就不是那么回事了，那真的走不下去。本能的抗拒，然后再天天跟你闹腾这个男闺蜜的事儿，你也不高兴，那就分手了。 好，下面还有一位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想问啊，我和我的女朋友，我们两个人的性格呢都太相似了， 我们两个人都是属于外向开朗，都是属于特别爱交朋友的，也都属于不太爱做家务的。以前呢，我觉得两个人玩得挺开心，但是现在快考虑到结婚的事情了，我就觉得不太喜欢他性格太外向，也不太喜欢他不喜欢做家务，大大咧咧，他好像对家无感。我喜欢有一些女孩子能够喜欢做家务，能够有一些小情调，喜欢布置房间等等，这些女生我觉得现在挺吸引我的。所以呢，我想问问，我就是这么一想呢，还是这件事对我们影响挺大的呢？ 肯定是挺大的呀，因为你现在不满意你的女朋友了。我觉得是她想要的是现在我要一妻子了，把我的家把我那什么都弄得妥帖了， 把家打 对 打理好， 开始的时候呢我是愿意跟他出去疯的，跟他玩，像哥们一样玩得特开心的。那你就现在想一想，你们的爱情进行得下去吗？还想不想跟他在一起生活了，这是最关键的。如果在一起生活了，我倒是相信任何一个女人有了家以后的那种对于家的呵护，虽然他是外向的阳光的不是很爱做家务的人，他也不会把这个家弄得鸡飞狗跳的。 对， 他因为还没到身临其境的时候呢，你们两个人现在都收一收心，然后去经营一个小家，把一个小家从无到有的建设起来，你再看这个女人是个什么样子，她很真心的爱护这个爱这个家，去做一些家务，比如打扫卫生啊，做一顿饭呢、啊。现在你们俩可以一起干呢、啊，这也不是说都是女生的事儿、你们俩可以一起出去疯玩，现在收回心来，两个人一起弄一个家，他也可以打扫卫生，你也可以做饭，这不是可以的吗？其实外向性格和内向性格就是性格的一个类别，没有优劣之分的，就看你们俩怎么走。这是特别重要 的，也看你们彼此想要的对方是什么样子哈。 你这不是阶段性需求啊。 谢谢吴老师，稍后的时间会继续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私语室，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些恋爱婚姻情感问题。 只有两张车票，你想去哪里看热闹？如果我们只有一秒，有什么该让你知道？我对你已经好得不能再好，我也只好拿着手表等你心血来潮。What can I do to make you love me? What can I do to make you smile? What can I do to make your heart beat? What can I do to make you mine? 你想我怎么样拥抱，才明白爱不用寻找？想给多少人围绕，才能停止这些烦恼？我相信，没有人比我对你好。 看你如何假装不知道， 野蛮又浪漫的情调。 What can I do to make you love me? What can I do to make you smile?What can I do to make your heart beat? What can I do to make you mine? 我要怎样才会更好？爱要怎样才？ 志同道，行志远。1039俱乐部约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游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来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最低温度16度，西南风3-4级转南风。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4度，微风3-4级。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时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继续在播出中，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吴若梅老师。有一位女生问道说，我的男朋友，我始终都觉得他好像不够尊重我，也就是比如说他不问我的意见，我们吃饭他会自己挑地方，点菜他会拿起菜单自己点，点完了告诉我说就这样吧，没有我说话的机会，他也不询问我。他工作特别的忙，经常是这样的，我们俩约好一个地点约会，然后呢我会到那儿去等他，我问他什么时候到，他说过会儿等会儿。那么有的时候过会儿等会儿一等就是1个多小时，而他来了呢也只会对我说，哎呀抱歉太忙了，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觉得他挺不打我当回事儿的，为这个我曾经特别痛苦，夜里都觉得睡不好觉。我希望他能够对我好，可是我没有看到他对我的好。就在前一段时间我就对他提出，我说要不咱们分手吧，他很奇怪地问我，他说为什么呀，我哪做的不对呀？我跟他说你不尊重我，也很少和我沟通。他说我没有啊，每个星期我们都见面，我们两个人挺好的呀。我想知道到底是我错了还是他错了。 我觉得他们沟通的欠缺比较大啊。首先这男生可能不太会谈恋爱，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谈，怎么样是让这个女孩子更舒服一些，比如点菜，比如确定这个约会的地点。但是也有一些男生呢，就是觉得你跟我走就算了，对吧，你跟我走吃什么我说了算。有的女孩子是喜欢这样的，那显然这个女孩不喜欢。那你告诉她了吗？你跟她说了吗？她说让你一等你就等1个小时，你没有一次你不等了，你这次你不等她了，你看看她会怎么样。你说我已经等了你1个小时了，我不想再等下去了，我还有事呢，你可以走一次吗？你可以在下一次的时候你说我们上这个地方去吃饭，今天我点菜。就是你要主张你的权利，你什么都不说，你只是在窝囊着，很伤心很难过，那这于事无补的。我感觉这女生爱这个男生更多一点。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啊，因为她会很痛苦，那个男生完全都不知道呢。 而且他的痛苦是不是从来都没有跟男孩子说过？ 关键是谈恋爱是得说的呀。 就是有些男孩会谈恋爱，有些男孩是不会谈恋爱的。 这个男生真的是不会谈恋爱。 对， 要不然的话，再怎么样，你也要知道，哎，咱们上哪去吃饭？得要问一声吧。 对对，有一些男孩子可能就是这样的。也许从小他可能 真的就不知道什么事情还要问过别人的意见 再决定 再做决定，他可能什么事情觉得自己做决定就可以了， 是的， 是吧，也可能就是这么回事儿。 对，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嗯， 或者说家里就是这样的，嗯，爸爸说什么他妈妈就跟着的， 哎，也有可能，那么他就会觉得还要问意见还有这个事儿，所以 他都不知道我哪儿做错了， 嗯， 他没概念啊， 嗯，要是这个男孩子还不错，你又真的很喜欢他，你就试着把你自己的感受告诉他， 每一次的感受都要告诉他，每一次感受都要告诉他，你让你在那儿，你不是每次你都要等他的， 对 对吧，不是你每次的、嗯、他都晚了一个小时了，你可以走的呀。 嗯，一位男生问问题哈，说这个我和女朋友，我们两个人啊，我在读研究生，女朋友呢已经工作了，但是呢工资并不是很高，我自己家庭条件还行，但是我在拿父母的钱，那么他的家里边因为条件还可，他的家里边条件还可以，他自己挣的工资呢基本上都是自己在花，虽然他自己的工资并不高，我们俩相处有两年的时间了，一直呢都是从最初开始就是每次出去约会吃饭看电影都是我自己我来付钱，他基本上很少付钱，偶尔也就是买一瓶水什么的，看电影喝咖啡这些都是我付费，那么现在的情况呢是他工作了，我觉得情况不一样了，他应该体谅到我又没有赚钱，拿的还是我父母的钱，但是呢我会发现他依然是不愿意出一点钱，即使是他自己赚钱了他还等着我来出钱，有的时候我就说他，我说哎，你现在是赚钱的，我是不赚钱的，他就说我赚的这点钱还不够我自己花呢，我女朋友就是这样一个人，其他的我觉得还行吧，但是心里都不舒服，觉得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大家都一样都是拿着父母的钱，那么那时候男生出钱也就出钱了，我觉得还行，再说谈恋爱刚刚开始，现在我们俩关系已经很好很亲近比较稳定，我觉得更像一家人，他为什么还和我这么计较呢？ 有的女孩就是这样，觉得谈恋爱就是应该你出钱，再或者绅士风度，那么无论买咖啡还是去吃饭看电影都是应该男生来花钱，这是观念的问题，他就这么认为的、嗯、认为这样的是合适的， 嗯， 现在你感觉不合适了，那么不是开玩笑的去跟女生说哎你都挣钱了该你花钱了吧，女生那还不够我花呢，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对吧，你坐下来踏踏实实跟他谈一下关于花费的问题， 嗯， 你说我现在家里每个月给我多少钱，我现在已经不好支撑我们两个人的这个恋爱的费用了， 嗯， 我也希望你能出一点，咱们现在都像一家人一样，希望你别都由我来负担，我可能有困难，就是很正常的很认真的去说一下，不是开玩笑，因为有的人开玩笑一点他就明白了， 嗯， 有的人他不明白那你怎么办，那你就直接说， 对， 那如果是说你都这么认真的说了，这个女生还是一分钱也不出，所有的费用都是你来出，那你可以少出吗？ 嗯， 对吧，你可以不要去那么好的馆子， 嗯， 或者你们去喝咖啡，你们也不一定非得要喝多么名牌的咖啡， 嗯， 这都是可以的，你就降下来你的标准吧， 嗯， 这没什么的， 嗯， 当然不要为了这件事儿说恋爱就不谈了，就是把你所有的感受告诉他。 嗯，一位问我们问题哈，他说嗯，要问一下他现在的情感问题，他呢和男朋友在一起，这个女生哈，他说我和男朋友，我自己觉得我对他特别的好，我也很爱他，他现在什么都没有，没有房啊，家里边条件也都很一般，我已经想好了什么都没有，如果要结婚也是愿意和他结婚的，但是就在这样的时候呢才发现他在网上认识女生，和女生去聊天，他后来告诉我说他和女生只是聊聊而已，但是我知道他们聊天的内容 那都不是仅仅限于普通的聊天，他们聊的内容都是那种极为暧昧，甚至让我认为比较恶心的。女孩子呢也提出想跟他见面，他也答应了。这些呢都是我在他的手机上看到的。以前我就知道，我们俩好的时候，他曾经和一个女孩也比较暧昧过，也是在一个聊天室去聊天的，在网上。那时候我跟他生过气，我们俩刚开始好没多久，他后来答应我说再也不会做这种事情了。但是现在，在我想和他结婚的时候，又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他对我是这样说的，他说，你太弄不明白了，只是在网上聊聊天，说说话，我根本没想去见对方，我也不会对对方付出什么感情，就是那种有可以说话的机会就说一说，聊一聊，你怎么能拿这个来当真呢？这个跟我们的感情没有一点点关系。我就想问，这样的聊天，他和另外的女生这样的聊天，和我们的感情真的是没有关系吗？ 这个真的很难说。有的人，比如有的男生就是愿意撩妹，对吧，我就瞎撩你一顿然后我就走了，没事儿，那可能他能分得清楚。但是也有的人可能聊着聊着就聊出轨了，或者是聊走偏了，这都是有可能，都有可能。这个说的是感情的问题， 对， 你对他很好，感情的问题，这也是你们可以交流到底怎么办。大家达成一个协力，既然你当初说再也不这样了，现在又这样了，咱们都已经走到要结婚的这个这条路上了，那任何一个女人也会心里不高兴，就把自己所有的不高兴都说出去，看她会怎么样。她说啊，再也不聊怎么着的，就是这个没有别的人能够帮你，说我帮你监督着， 对， 都不可能。那么就是你看你自己的体会了。有一点我特别想提醒这个女生啊，她一上来就说她对这个男生特别好，这个男生很穷，房子的问题，什么的问题，这我都能理解，有这种肯定是现实啊，现状就是这样。但是在恋爱当中，如果你认可了这个人，你就不要在这个恋爱当中经常提示他，你瞧你连房子都没有怎么着，你瞧你们家那么穷怎么着，这个会伤他的自尊，也会把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往就是越来越远。这时候就可能哪个聊天的让他舒服了，他就跟人家去聊天了。我的提示是，感情是感情，大家往一块处，好好的，把感情越走越好。不满意的你要跟他说，要让他知道体会到。而他家穷也好，条件也好，房子也好，这个都不在你们的感情范围之内，不要拿他想起来就说，拿起来就甩一个脸色。这个对于男人来说，不光是对男人啊，对女孩子也是一样，对谁都是受不了的。 对， 别把他掺一块儿。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可能会掺在一块儿，因为上来先说的是这个。 当他上来说这个的时候，他其实在两个人的关系里就占了一个优势。 对， 他会认为我下嫁于你，我都打算下嫁于你， 你还这样 哈。男孩子也做的确实是有不对的地方。 对， 但是如果你抱有这样一个心态，你们之间也会有一定的问题。 就是说，当你是把这些都拿当回事的时候，那么你的言谈举止神气是不一样的， 对， 是能显出来的，对吧？其实那个男人完全知道房子是你们家的，他们家很穷，在这里边他虽然不说，他硬撑着，他心里其实也感觉矮你头了，这个时候他会心里不舒服，也会心里是个愧疚等等啊， 对。 那么这时候如果你再不停地点他，不停地点他，他就会越来越抵触你，这个时候感情就会出现危机，所以这事儿他知道的，你就不要再提了。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听，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男生问，说我女朋友啊，在一家公司，那家公司并不大，公司呢现在也在创业初期，那家公司一共只有几个人，其中公司的一个老板，应该现在只有30多岁，那个人呢是创业者之一，好像还有其他的股东。那个人是我女朋友的直属上司，我女朋友在我面前总是会提到这个人，我已经开始担心了，因为当他提到这个人的时候啊，他总是在夸他的这位老板，他说他的老板比如说聪明，有头脑，有想法，做人做事儿如何如何，总而言之全是好话。而我呢，只是一个公司的一般职员，我就是那种工薪阶层，工作还算比较稳定吧。我觉得我过去和女朋友在一起，我还是挺有信心的，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暖男类型的。但是我现在和女朋友在一起越来越没有信心了，因为第一，她非常喜欢她的工作和工作场所，第二，我觉得她对她的老板很感兴趣，每次她说老板的时候我都觉得特扎心，我该怎么办啊？ 这个男生挺敏感的，但是他的敏感还是有道理的，因为一般女人啊，就是说在喜欢一个人，注意到一个人的时候，对他动了心的时候，会像这个女孩子这样，就是不停的提到这个人，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就名字不停的在嘴里出现了，这是有一个苗头了。这个男生的敏感还是有根据的，我是这么说，有根据的。那么你跟他好好谈了吗？他想怎么样？你们的关系现在怎么样？是因为他经常提到这个老板，你们关系已经冷下来了？还是真的你按你多心来说，你们的关系没有一些问题，没有一点问题？这些你要你去判断。不是说你现在就我不如他老板，我现在就是一暖男，我的那就是一普通职员，不是你考虑你这个的问题，是考虑你们两个人的情感走向的问题。他这么提出来了，不停地提到他的老板，你可以问他，哎，那你为什么老提到你的老板呢？你在你的同事面前是不是经常提到我呢？对吧，你可以提醒他，提示他，其实这是一个苗头，不一定有什么，但是一个苗头，能不能把这个你们俩恋爱的这个小的这个不太好的苗头，或者说不太好的趋势掐死他， 对， 扼杀在摇篮中，这个是你，这是你要做的，而不是现在还没怎么着呢，人家刚提了提别人你就败下阵来，这是不行的。 出现了一个让自己隐约觉得可能会竞争的人。 对， 此刻你要做的是，你让你女朋友应该觉得你是最好的男朋友。 对对，而不是你现在就开始说，哎呦够呛了吧。 对，你不能自己败下阵来哈。 对对， 所以你问我们这些呢，我情愿是希望你是 觉得你更加努力应该。 对。那样的话你们之间才会更好，是吧？有一位问我们的问题哈，一位女士她问道，她说最近因为这个想健身，所以就报了一个健身班。在健身班里呢，有私人的贴身教练。那么我也找了一个私人的贴身教练和自己一同来做训练的。这个贴身教练是一个男生，今年呢27岁。这个给咱们发微信的这个是一位女士啊。 明白。 她说我们俩相处了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仅从健身开始谈内容了，还谈到其他的。那我就知道他是一个北漂，他一个人和其他的3个男孩子住在一起，其实生活还是挺困难的，但是他很阳光，很积极，他和我聊很多，他把我叫姐。我们两个人的聊天就不仅仅限于说一些健身的事情和饮食的事情，还说很多很多，经常通微信，两个人似乎就像是一对恋人一般，在除了说一些特别亲近暧昧的话之外，我们什么都能聊，聊得还特开心，包括现在有什么好看的电视啊，今天看到一什么消息啊，哎，你知道哪哪哪出什么事儿了吗，等等这些。总而言之，跟他聊很愉快，很轻松。我呢比他大8岁，我有先生，我先生比我大9岁，我先生是一个什么话都不跟我说的人， 非常的闷，沉闷，什么都不愿意跟我说，自己的心思总是在自己那儿盘算，也不和我来交流。这个男孩子就像是让我感觉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和这个男孩说话很愉快，很舒服，甚至对这个男孩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感情。但是我知道，我和我先生之间，我们因为没有孩子，我们是一份相对比较稳定的关系，可是缺乏乐趣，缺乏交流，而且他是那种你想和他交流都交流不起来，当你想和他交流的时候，他一句话就能给你噎到墙角，他说这有什么好说的，扭身就站起来走了。所以啊，我现在啊，既想享受和这个教练这样的聊天交流，当然我也愿意维持好我稳定的家庭关系，我就这样双重的享受着，可以吗？ 鱼和熊掌哈，总得选择吧。我是这么觉得，提醒这位女士一下，你和你先生从认识到现在多少年了？相濡以沫，对吧？夫妻不管怎么样也是夫妻情深，多少年了？健身教练，你们见了，就是你们认识了多久了？ 好像才刚刚没多久嘛。他说最近嘛。 对呀、所以没多久了。那么你这个分量，我想你应该是掂量得了的。这个健身教练是这样，我也在健身房锻炼啊。健身教练我也看到一二三四。他要拉住你，他一定是要解长解短，解长解短的，对吧？你是他的一个客户，你是要付账的。他一定是投你所好。对吧？那么现在其实有一些暧昧，已经有一些暧昧了。如果你愿意保持好你的家庭，你还能够跟你先生过下去。其实闷了也不是一天半天了，对不对？ 对， 你也可以慢慢的去跟他聊，不聊，聊不了八句，你聊两句，这都是可以的。不是说真的走出去了，你才会知道你现在的先生的好。这是我要告诉你的。如果你问怎么办？换个健身房，把这个教练 pass 掉吧，这才是你该就是该过的日子。 哎，我觉得吴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你很，但是你很可能遇到下一个健身教练，人家也有可能是这样，就是有一些人他是积极的在维护客户关系， 当然 那叫维护客户关系。 对， 但是在你这儿呢，你可能会觉得，给你解闷儿。 对 啊，如果说你仅仅不再存幻想，他就是解闷儿。那么你就是多了一个小伙伴， 但是不要暧昧。 哎，你多了一个小伙伴聊天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想入非非，你们的话题越聊越偏，越有一些男女之间的暧昧，那就会让你越来越被动，因为你可能就会比较你现在的婚姻，你现在的先生，你们的状态就可能是这样的。 没错， 是吧？如果说你能够自己也能够想明白，你说我这就是一个小朋友小伙伴，那么我们在一起呢，大家就是聊聊天，彼此他的需求是拉住我这个客户， 对， 那我的需求呢是有一个人陪我聊天，挺好的，但是不要在感情上去依赖。 对， 如果你察觉你在感情上依赖，比如说你每天在等着他的消息，你在盼着他的微信，你盼着见到他，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吴老师刚才讲了，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换一家健身房。 对啊，其实真的 换一个私教， 婚姻维持下来多不容易啊。你们没有孩子，婚姻还是很稳定的，这是比什么都强的一个宝贝。 对， 千万别把这宝贝给丢了，不值得。 对， 真的是。 对，真的不值得为这么一个。一些聊天吧，一些聊天的互动是不值得的啊。好，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吴若梅老师，如果您有一些情感的问题需要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给我，也可以找到联络我们的其他方式，还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我主持人孙岩，在新浪的微博也可以留言。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